现经典。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永定门外大街开阳路蔡胡营南路一线车多，行驶缓慢，请您注意绕行。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是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 欢迎光临九七四 Live Show。 OK, let's go。 记忆总在我的脑海里不停地翻滚，它就像一把钥匙打开回忆的大门，记录着我们一起走过的电台音乐，陪伴我们一起共他的当年明月。看着走来走去，还是回到那个起点，我还记得当时在音乐来我表演。时间倒退回到十年前的那个深秋，故事开始一段迷失旅程的分流。我放弃当兵，独自来到陌生的城市，每周末的傍晚 DJ 泽华陪我一起，老哥依旧需要加点信心，力量补给。我也没有时光机，再也回不到过去。栀子花百花瓣，百褶裙，柏油路，新环境，老电台，北京城玩的酷。傍晚五点交替，北京音乐电台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度过下班高峰好吗？ 时间过得很快，今天已经是星期天傍晚的17:02了。总觉得这个周末过去得特别快，还没有时间去看一个现场演出，还没有好好的度过二人世界。没有关系，欢迎各位光临974 Live Show。每个周末傍晚，在这里呢，都会有最棒的现场演出等待着各位。今天我们请来的这位嘉宾呢，他的歌曲可以说有很多很多的故事。今天呢，我们的编配呢也是非常强大的，依然请来了有两把吉他，哎，三把吉他，然后一个贝斯。会是什么样的音乐？他们想说话，不给他们说话的机会。提醒啊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 97.4进行收听之外，欢迎大家继续的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或者是易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同时呢，也可以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打开之后呢，有一个视频这个选项，点击进去选择直播就可以看到了。九七四 Live Show， 5月13号，我们请来的嘉宾是居起，有一个内容要跟大家先分享一下，一起来听听看。 这个城市是18:30的地铁， 汉堡的那个战争乐。 这个城市是商场在打折，日落的时候，高楼的轮廓，多么嘈杂。 生活在这座熟悉的城市，我们每天一样的上下班，一样的周末，开着一样的车，行驶在一样的路上，一样的风景，一样的心境。 一副加多一件，愿望少说一点，这一年又不剩多少时间。穿越城市，来不及说的是，想你知道我很好。 来来往往，行色匆匆，幸福的 悲伤的，麻痹的，平淡的，无聊的人呢、啊、 时钟带走了每个人，胖的人，瘦的人，矮的人，高的人，不分辨，不可怜，男的人，女的人，好的人，坏的人，虚伪的，贪婪的，隐秘不堪的，纯洁的，高尚的，楚楚可怜的，面孔模糊的，擦肩而过着的人。 相同的环境，不同的情境，相同的歌曲，不同的感受，两个人一起还是一个人生活。 开始一个人的生活，处变不惊，好心情坏心情，宽阔绿色的草坪都是别人的，我拥有我自己。 好了，换种情绪，每天总会有无数的暗涌出现，既来之就来吧。 高的不成，低的不就，就是不懂，就是不能，剩下日程，不闻不问，成群结队，日线日死的漂浮， 兴奋，低沉，宣泄，空气，今晚九七四 live show，跟随鞠起一起。九七四 Live Show， 今天我们表演的第一首歌曲的歌名就说出了一部分人的心声，至少是我的心声。反正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流星。 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流星，就算在漆黑夜里无人的山顶，我从来没有遇到过流星，却不愿把我的愿望全都抛弃，只好把它们放进存钱罐里面，直到你一出现全部都实现。你看流星在漆黑夜里无人的山顶，我从来没有遇见过流星，却不愿把我的愿望全都抛弃，只好把它们放进存钱罐里面，直到你一出现全部都实现。你看流星太美，太远，太容易熄灭，什么那么遥远，却那么脆。 流星，直到遇见你。 哇哦，很棒哎！开场就选择了一首很容易破音的一首歌曲。也是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流星。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居起， 大家好， 也带来自己的乐队哈。我们拿这个前面的麦跟大家说话， 好嘞， 这样大家听得更清楚一些。要不要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分别都是谁？ 大家好，我们是居起和客元素乐队。 客元素乐队， 那坐在我右手边是我们的吉他手郭石。 大家好，我是郭石。 对，然后这边是吉他手斌哥。 大家好， 我是陈斌了。 陈斌， 大家好，我是斌哥。然后在我旁边是贝斯手小雨。对， 大家好，我是小雨。 对，然后我们还有一些成员没有过来，但是对，我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完整的表演。这样， 大家不要拘泥，特别你刚才给大家介绍的时候，每个人都是往里面拘的。大家好，我是谁谁谁，你不敢说，你们日常生活当中肯定不是这个样子的吧？ 对，其实我们在舞台上介绍的时候，他们也都是这样。然后我一般都是我很嗨，我们来认识吉他手陈丁，然后那个斌哥， 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 客元素其实也是组建挺多年了。 啊，对对对， 多少年了？ 就是、我们到今年是12年了。零六， 你一开始就玩乐队是吧？ 对，我是从大一的时候开始，我们就组建了这个乐队。 嗯，玩乐队嘛，大家都知道。后来这个组建着，好像这个主唱就单飞了，所以你现在是单飞的一个状态。 就算是签公司，但是就是自己签了。但是就是说，如果我想在表演中用到乐队的话，就是我们还是会一起去演出这样。嗯，对， 现在也是挺少有机会大家一起这样出来公开表演了吧？ 对，并不是很多。 嗯，所以非常难得，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974 Live Show。刚才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呢，是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流星。 嗯， 这是你们共同的心声还是？ 是我吧，就是一开始。每次听说有流星雨，然后就想去看，想去看， 就想陪你去看流星雨。 对对，但从来没有成功，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错过去了，就从来没有看到过。对，这样。 然后这首歌的歌词部分其实联系包括听起来就是把流星跟爱情相结合起来了。 对，没错，就是我就已经遇到了对的人的话，我还需要向流星许愿吗？就是这样的感觉。我从来没有遇到过流星，直到遇到你。 那听起来是首挺浪漫的歌。 对，其实是，就是我们早期的一个歌吧，像是有了这首歌之后，我们就可以尝试一些比较就是 British pop， 就是英伦一点的这样的风格。 是， 对。 其实大家如果听过居起的作品的话，你会发现他的作品其实内容挺丰富的，涉及的领域也是挺全面的。 对对。 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适度的把不同面的居起都是尽量的呈现在大家面前哈。 没错。 5月13号，一个特别的日子，可能从今天夜里12点的时候，大家已经在朋友圈当中看到各位好朋友的妈妈了。 对， 母亲节哈。 对，就很多人说那个今天发了个图，我看了一圈，好像没有什么合适的丈母娘，有请下一个家庭。 哎，所以974 FM 秀在这里呢，也是跟居起，我们一起祝所有的母亲们母亲节快乐。 母亲节快乐。 今天在外的不能跟妈妈团聚的，肯定会给妈妈打电话呀，或者送礼物啊，甚至发视频啊。 嗯， 然后妈妈可能会过问你在北京过得好不好， 是 一个人还是两个人。一个人其实也没有不好，但是妈妈可能会有些担心。 嗯， 如果真的是一个人的话，接下来这首歌曲其实你也可以很骄傲的跟妈妈说，一个人生活也是挺快乐的。 对， 好，下面这首歌曲一个人生活送给各位。 走下了飞机，在48小时以前，是怎么样的心情陪我度过这两天？此时此刻，我的家在10000公里以外，一个人的生活在我眼前展开，像埋在作坟填补胃里深深的空虚，还是找个朋友聊聊喂饱饥饿的心情，还是要飞奔向你，拉近我们的距离，一个人生活孤单而平静，还是要坚持，还 还是要开始一个人的生活，冷暖自知，好天气坏天气，云层忽高忽低，是我独占的免费电影，还是会想你，还是要旅行，开始一个人的生活，处变不惊，好心情坏心情，宽阔绿色草坪都是别人的，我拥有我自己。巴士上面兜上一圈圈，在书店里面花光世上最后一毛钱，我搬进了一个空空荡荡的房间，只有我的行李和好多的明天，我每天早上穿过整片小镇去上课，我晚上回家的路上有黑人在唱歌，我熟悉的一切反正已那么遥远，不如去发现陌生的新鲜，还是要坚持，还是要开始一个人的生活，冷暖自知，好天气坏天气，云层忽高忽低，为我独占的免费电影，还是会想你，还是要旅行，开始一个人的生活，处变不惊，好心情坏心情，宽阔绿色的草坪都是别人的，我拥有我自己。坚持，还是要开始一个人的生活，冷暖自知，好天气坏天气，云层忽高忽低，是我独占的免费电影，还是要坚毅，还是要旅行，开始一个人的生活，处变不惊，好心情坏心情，宽阔绿色草坪都是别人的，我拥有我自己。 原本妈妈还担心说孩子一个人过得好不好，听完这样一首歌曲好像瞬间就没那么担心了，以前就比较介意为什么一个人的歌曲总是要惨兮兮的，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浪漫很幸福很快乐嘛。这首一个人生活就是有比较欢快的这样的歌曲，你当时是一个人生活的时候写出来的这样一首歌吗？ 对，这首歌其实是我在2011年的时候当时刚从本科毕业然后去美国读研，对，然后我住在麻省的一个很小的一个镇上，就是一个大学镇一样的，然后我从小区出门走出去左拐就有很大一片麦田，然后我在这个镇上大概一个人生活了2年的时间，对对，这首歌是我搬到那个地方的第二天写的，对， 哇哦， 对，我当时什么都没有，只有两大包行李和很多的明天， 而且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完全陌生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对，然后第二天的时候我去镇上买了一把吉他，对，然后写了这首歌，这样。那当时我租了一个很大的客厅，对，那客厅比较便宜嘛，然后就是一个人空空荡荡的在那边，突然就每一句每一个词就好像 突然间都到了我的脑海里这样。 我是每一年都会给自己拿出几天的时间一个人去旅行、 嗯、 最好是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家，语言不通的一个地方、 嗯嗯嗯、 然后那个时候你会觉得一个人能够感受到极大的寂寞感，但同时呢又会有一个人那种极大寂寞感带给你的那种极大的自由感。 对，就是这个世界好像突然间变，就再度变得广阔了，不再局限于你以前所认识的你所熟知的那样的环境。 所以你在那样的一个陌生的环境当中，你曾经寂寞过吗？你孤独过吗？ 我还好，因为我当时女朋友就现在是妻子了 啊。哎，冷不丁的一下， 对，我们一起 吃了一口什么？ 我们一起去的美国，但虽然我们中间隔了四五个， 那算什么一个人生活？ 不，但我们不住在我们不在一个学校 啊， 但我们中间隔了5个小时的车程 啊，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会周末去看他，就是还是要飞奔向你 啊， 对，是这样的感觉。 那整体那段期间还是挺幸福的， 嗯，就还好，就是虽然是异地，但是总还是会有一些机会，不是说那种远隔重洋的那种分别，对，所以大概每个月能够见个几次，就还不错。对， 希望这首《一个人生活》，如果你现在是一个人的状态的话，不要觉得太孤单。如果你喜欢这首歌曲的话，网上都有，然后你可以下载下来，当你孤单的时候，你可以听一听这个欢快版本的《一个人生活》。下面要唱的这首歌曲呢，好像这个地方， 嗯， 下午也堵，白天也堵， 对， 晚上也堵， 对。 此时此刻如果你在这个地方的话，可以跟我们挥个手哈。我们挥手的方式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或者是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当然北京时间也是全程在同步直播当中的。这首歌曲的歌名叫做我在秋天傍晚走过鼓楼大街，听起来挺浪漫的。来了， 站着像一个有很多故事的人，不然他不会有和别人都不一样的眼神，说出来没人不说反而神秘，那么多不单纯的人被风吹过城市，吹走你的样子，你的发丝，你的名字，停在了路口的公交车，装满了心事的河，每个人依然望着窗外，每天太阳的衰弱，衣服加多一件，愿望少说一遍，这一年又不剩多少时间，地铁穿越城市，来不及说的事，想你知道我很好，少时间，地铁穿越城市，来 来不及说的事，想你知道我很好。迎面走来一只小黄狗，它想告诉我什么？当身边的潮汐都卷起，一片叶子里的皱。 其实网上有不少人是通过这首《我在秋天傍晚走过鼓楼大街》认识到鞠绮的。很简单的吉他和人声，然后就很多人说，哇，这个民谣歌手鞠绮唱得真好啊。 就其实是当时不论是录这首歌就是的 demo， 还是当时做自己做了一个专辑里面这个正式的版本，我其实都是一遍去把它通过的。 哦， 对对对，是做成一个live 现场的感觉。对，所以这首歌其实是非常适合现场，因为我当时比较夸张的就是我在录这首歌的正式版的时候，我们就是在鼓楼大街录的，鼓楼东大街。 这是一首写实的作品还是纯意象的？ 比较意象化的，就是我有一次13年的秋天，我有一天傍晚去鼓楼东大街买游戏，对，因为那边不是有很多卖游戏的那些店嘛。然后 目前为止听起来不是很文艺哦，然后呢？ 是的，但是我就看到有一个人站在路口，在好像在等人， 嗯， 然后他在那边站着，然后我 是个男人，女人？ 女的。 好， 我到那儿的时候他在等，我买完游戏出来的时候他还在那边，对，所以就想他到底身上有一个什么样的故事。然后再搭配一些画面，就这样。 所以那时那刻是化身到那位女士的身上，从她的视角去想设想出一些故事。 对，差不多是这样的感觉。 包括歌词当中唱到迎面走来一只小黄狗，这小黄狗也是臆想出来的还是真正看到这只小黄狗？ 我当时是往回走的时候，往鼓楼大街那个站地铁站走的时候，确实是有一只狗走过来，然后不知道它是流浪的还是说跟主人走丢了。 嗯， 对对对。 那这个意象是你若干年之后重新想到然后去把这首歌写出来的，还是当时看完以后马上就有这个想法写出 来？我当天晚上回家就写出来了。对， 哦， 是这样的。 然后当时就是这样一个最简单的一个版本。 对对对对， 嗯， 对。 所以我们目前为止听了三首作品，这三首作品的风格呢就已经不太一样了。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会有更多不同风格的歌曲，也欢迎大家随时的锁定。那我们目前听到这些作品当中，如果有你喜欢的可以分享一下。它叫做鞠绮，你这个名字我觉得你要不要自我介绍一下 啊？大家好，我叫鞠绮，鞠躬的鞠，起来的起。 我觉得每次特别好打这个字， 是 打一个鞠躬的鞠再打一个起来就出来了。 对对对对， 好，鞠绮。然后这里是974 Live Show， 今天是母亲节，当然我们也会设计出一个小环节，唱一些跟妈妈有关的歌曲， 会的， 和大家一起来回忆和妈妈有关的故事。也欢迎大家把自己和妈妈有关的故事分享给我们，可以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时候一边留言一边看。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还有更多好听的歌曲等待着各位，等会儿见。 翻山越岭忘不了身后鼓励的掌声，飞云之下还记得北京是你我的家， 总觉得北京是我们爱不够的， 是我这辈子离不开的地方。 我们对于北京这个热爱和这种自豪感体现出来。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详情咨询010-8501-1401。北京等待着你我一同歌唱。 太棒了，99！途虎养车全合成机油小保养只要99起。 途虎养车全合成机油小保养只要99起。 大牌全合成机油99元小保养，包工包料，全市工厂店免费安装。 沿途有我，虎虎生风。 想整形怕医生不靠谱，怕假药副作用，别怕，上新氧 APP 专业美容微整形真实口碑平台，看3000万真人整形经验分享，新鲜的新，氧气的氧，新氧千年豆腐王玻尿酸799元，剁手开抢。 一汽大众迈腾280 TSI 黑科技限量定制版车型炫耀登场，智能升级，小情怀引领精致大格局，购车更可尊享置换贷款双享补贴高达16000元，详询北京当地经销商。

多么嘈杂。 生活在这座熟悉的城市，我们每天一样的上下班，一样的周末，开着一样的车，行驶在一样的路上，一样的风景，一样的心境。 一副加多一件，愿望少说一言，这一年又不剩多少时间。地铁穿越城市，来不及说的是想你知道我很好。 来来往往，行色匆匆，幸福的，悲伤的，麻痹的，平淡的，无聊的，人呐、啊。 时钟带走了每个人，胖的人，瘦的人，矮的人，高的人，不分辨，不可怜，男的人，女的人，好的人，坏的人，虚伪的，贪婪的，隐秘不堪的，纯洁的，高尚的，楚楚可怜的，面孔模糊的，擦肩而过着的人。 相同的环境，不同的情境，相同的歌曲，不同的感受，两个人一起还是一个人生活。 开始一个人的生活，处变不惊，还有心情坏心情，宽阔绿色的草坪都是别人的，我拥有我自己。 好了，换种情绪，每天总会有无数的暗涌出现，既来之就来吧。 高的不成，低的不就，就是不得，就是不能，剩下一生不闻不得，成群结队，欲仙欲死的漂浮， 兴奋，低沉，宣泄，空气。今晚九七四 Live Show， 跟随鞠起一起。17:37，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各位好，我是泽华。今天请来的嘉宾呢是鞠起，带来了自己的乐队客元素乐队，欢迎大家的关注。我们今天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有时间方便的话，欢迎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到底在直播间当中是如何呈现出来这么好的音质的呢？视频的收看方式非常的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或者是易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也可以通过北京时间同步收看。当然我们今天的互动方式呢也是在进行当中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音乐广播。每一首歌曲你有任何的想法，包括今天是母亲节，你和妈妈的种种的回忆，想送给妈妈的话，给妈妈点歌，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进行呈现。本时段我们带来的第一首歌曲呢叫做街，街道的街，这是一条怎样的街呢？有请鞠起。本时段我们表演的第一首歌曲是晚熟，对，我们直播的时候就是这样的，说换就换了。好，晚熟的状态接下来呈现给各位，有请鞠起和客元素乐队，来吧。 你像我眼底的疑惑，总让我不知所措，在这份感情中远远都做不到你要的承受，远离一 是冷漠，靠近又不懂把握，在你眼里并不可爱，我的笨拙。你说我像个孩子似的追逐大人不屑的梦，不够轻松，不够优雅，可靠之中只能说都怪我太过晚熟，在你需要怀抱时候给你自由，你要安全的牢笼承受稳重，我却以为的温柔，真的全都怪我太过晚熟，自我陶醉的钱我放不了手，只能装洒脱装磊落装懂，却不懂为何牵着你的手我到最后却和你都不熟。像陌生人的惊喜，一起般亲密解读你的蛛丝马迹。你说我像个孩子似的统领女人的成熟，像个黑洞疲于奔命的漩涡，只能说都怪我太过晚熟，在你需要怀抱时候给你自由，你要安全的牢笼只受稳重，我却以为的温柔，真的全都怪我太过晚熟，自我陶醉的钱我放不了手，只能装洒脱装磊落装懂，却不懂为何牵着你的手我却到不了最后，真的全都怪我太过晚熟，在你需要怀抱时候给你自由，你要安全的牢笼只受稳重，我却以为的温柔，真的全都怪我太过晚熟，再也无法为你想出更多借口，所以算了吧算了吧，遗憾就算有，何必再纠缠不休，我反正我也和你都不熟。 有一点伤感的作品叫做晚熟，好像太早熟又不好，晚熟也不好， 所以其实这首歌它讲的就是因为同年龄的男生和女生 总是有一点差， 对，总是女生比较成熟一点， 嗯， 对，男生总是显得有一些晚熟， 哎， 对，所以就是就好像永远都追不上一样，这样的感觉。对， 但男生就说你一开始不就喜欢我这种身上有股孩子气这样的冲劲儿，怎么后来就变了呢？但是确实在感情状态当中经常会听到这样的一个话，你也是在感情关系当中总是 一开始的时候是这样，对，但 嫌你太晚熟， 对，后来想怎么说呢，就是让自己加速一点去成长吧，就只能是这样了。 所以这首作品是写实作品，是因为你生活当中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其实也还好，相当于是从个人的感觉出发，但是就是有一个这样的概念然后再去演绎它，对，是这样的感觉。 你是一个想象力很丰富的创作型歌手。 是这样的，因为我其实人生经历并没有特别的丰富， 嗯， 对，我没有经历过那种大喜大悲大起大落的日子，所以基本上都是靠想象和怎么说呢，就是有一点矫情，然后把所有的矫情都放在歌里面。 但是我觉得他这个想象都是非常的具象化的，因为你仔细去看他每首歌曲的歌词，会把每一个街道啊什么地铁呀、啊、然后具体的画面感完全的通过歌词的形式呈现出来， 对、嗯， 仿佛就是你自己经历过的一样， 就是依据事实来进行一定的演绎、 嗯、 对，这是我的创作的大部分的方法。对， 那你是不是也是一个比较感性的人？ 我其实还好，我在生活中比较理性一些。 在音乐世界里呢， 这基本上我所有的情绪和感性的部分基本上都在音乐里面呈现。 嗯， 对， 今天九七四 W 秀呢，我们请来的嘉宾是居起和客元素乐队。本时段表演的第一首歌曲是晚熟，下一首是什么样的作品呢？ 大家期待一下，也给大家一点点的时间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或者是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当然也可以通过北京时间就关注进来。 报告，发现目标，车辆坠入深沟，司机伤势不明，我们正准备降落， 医院已经联系好，随时抢救。 危机时刻，分秒必争，中国人保现已全面升级直升机救援服务，投保车险符合条件，急送直升机救援服务，快速到达指定地点，配备专业医疗团队，为生命开辟绿色通道，还有全国范围无限次道路救援，地空协同，放心保障，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居奇。光听不过瘾，收看更带劲儿。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非常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也可以通过北京时间同步收看哟。快来吧！听好听作品的时候呢，我们会感觉自己仿佛漂浮起来了一般，所以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曲的现场演绎呢，就叫做漂浮，是一首什么样的作品呢？有请居奇和科元素乐队。 漂浮在空中，摇摇摆摆的想法，漂浮在人海，来来往往的念头，谁能够飞翔，谁又能够降落，别那么的天真，别那么的轻松。漂浮的雨水，耳语或者的想法，漂浮的灰尘，欲望烧过的残渣，左脑子思考，右手举起了钢刀，把方向都砍掉，不再需要目标，寒地和沙土粒粒皆辛苦，出门就肉臭，路有冻死骨、眼睛上升，冲破云霄，四肢下沉，归于后土，剩下灵魂进入浮沉，随着风漂浮、高的不成，低的不就，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剩下愚蠢，不闻不问，真情绝对，欲生欲死的漂浮。漂浮在空中，摇摇摆摆的想法，漂浮的雨水，欲望烧过的残渣，左脑子思考，右手举起了钢刀，把方向都砍掉，不再需要目标，寒地和沙土辛苦，煮满着肉臭，路有冻死骨，眼睛上升，冲破云霄，四肢下沉，归于后土，剩下灵魂进入浮沉，随着风漂浮、高的不成，低的不就，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剩下愚蠢，不闻不问，青春长河，欲生欲死的漂浮。眼睛上升，冲破云霄，四肢下沉，归于后土，剩下灵魂进入浮沉，随着风漂浮、高的不成，低的不就，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剩下愚蠢，不闻不问，真情绝对，欲生欲死的漂浮。 哇哦，这首歌曲可能是那种听完你也不知道他大概在唱什么样的一首歌曲。漂浮， 就基本上我们总觉得你会不知不觉的就会觉得哪里好像有点不对劲，但又说不上是哪儿 啊， 这样的感觉，就好像整个人都浮起来了，并没有脚踏实地的感觉，就是我们心里面那种浮躁，有时候会有点皱巴的那种感觉。对， 我觉得这首歌也是你的作品当中挺少的，我就是看完歌词我也不太明白你到底想表达什么的这样的一首作品。 对，基本上就是说我们到底跟在，我们总觉得好像在跟一个什么看不见的东西作战。 嗯哼， 对，所以我就感觉这是我用来形容那个敌人的一首歌。对，要跟自己这种漂浮的感觉去作战。 这首歌曲也是收录在你2016年的一张专辑叫《漂浮城市》当中。 对，没错， 这张专辑是跟另外一位人合作的。 这张专辑是我们整个乐队的作品 啊。然后一共收录了16首歌曲呢。 对，没错。 然后当时说的是这16首歌曲是你们这么多年来， 是从2011年以来吧，5年里面所创作的，然后经过现场检验的一些歌曲， 算是告别的一张专辑还是？ 其实也不算，因为我们之后就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就是要和古时唱片，接下来走一个比较怎么说呢，更加主流一些的，然后对，就是跟以前不太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路数，对，那就是对于。这算是对于我们乐队时期的这么样的一个总结，这样的感觉。 看了专辑文案的时候，你会发现，哇，真的很不容易。从一开始的时候，在很简陋的环境当中，做非常简单的音乐，到一步一步坚持到了今天，这张专辑也算是你们对自己的一个纪念礼。 对，算是阶段性的一个汇报，然后给自己的一个交代。 今天我们听到的很多歌曲当中呢，都有这张专辑当中的一些作品。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曲呢，也挺有意思的。 对，更早一些的，对，像是带着那种年少朝气的这样的一种感觉的。 看到这歌名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非常的卡通。 对对对对， 天空之城，有些人也会觉得有些伤感。 对，其实就是给，是关于每个人心中有去飞翔的一个梦想。对，其实吉卜力的每一个动画都有关于飞行的东西。对，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对于自己心中飞翔的这个样的一个欲望，就是关于这首歌。 接下来给大家一点点的时间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当然我们今天的所有的表演以及母亲节这天你有什么样的话想要跟妈妈说，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音乐广播进行互动。也欢迎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收听之外，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当然北京时间也可以同步看到。给大家一点点时间走进到直播间当中，稍后把天空之城送给各位。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刚才我们说到了《天空之城》这首歌曲，到底是伤感的还是会欢快一些的呢？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了。欢迎居起和客元素乐队《天空之城》。 One, two, three。不知你是否还记得我对你许的承诺，有一点。要带你飞上遥远星空，不知你是否还执着曾对我提起的梦，要住在一个城市里，伸手能摘下云朵，要和我一起去找寻那无尽的天空。天空的城，天空的梦，天空的无限和无穷，映在你眼睛，融入你心，让你一生渴望自由。天空的城，遥远 远的风，是谁的飞翔的冲动，在某个地方某个心脏，他正在满怀着梦想走在路上。现在就和你一起走，此刻的你是否还能够勇气接受，请别说那只是个梦，是回不去的小时候，再继续在这城市里让心被尘埃淹没，让那片灰色的天空永远压在胸口，天空的城，天空的梦，天空的无限和无穷，映在你眼睛，融入你心，让你一生渴望自由。天空的城，遥远的风，是谁的飞翔的冲动，在某个地方某颗心脏，正在满怀着梦想走在路上、哦哦、啦啦啦啦啦，映在你眼睛，融入你心，让你一生渴望自由。天空的城，遥远的风，是谁的飞翔的冲动，在某个地方某颗心脏，站在满怀着梦想走在路上。 很可爱的一首歌曲，我以为是相对会伤感一点，有点像那个大家非常熟悉的那个作品《天空之城》一样的、 其实这首歌是非常能够代表我本人的性格的这样的一首，因为我是一个白羊座，对，所以就是那种 跟你星座没有关系啊。然后呢， 对，就是其实不是原本不是那种故作忧愁的人，所以就是这首歌我就是把所有正面的气息全部放进去、这样的一首歌。 居喜真的是一个很阳光的人，他有一次去这个买衣服，看到这个同一款式的不同的方案都挺喜欢的，一下子买了好多好多件。 对，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刚好出了一系列的都是我喜欢看的那种以前喜欢看的那种少年漫画、对，所以我就买了一大批，买了十来件这样。 包括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视频直播我们用的这个封面就是那一张照片， 对对对， 自己抱一沓的衣服。生活当中很可爱，所以你做的音乐当中也都是非常积极阳光的是吧、 没错。 你音乐当中很少有那种非常丧的作品哈。 偶尔有，就是比较少，就是对于我来说音乐也算是一个出口。对，就所以我就不用把这些负面的情绪就带入到生活里面去。 也希望我们今天所有唱过的歌曲的这种快乐的情绪可以传递给你。刚才说了今天是母亲节，你有任何关于母亲的回忆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音乐广播上和我们进行互动。稍后在很短很短的广告之后呢，我们将会有一个章节向母亲节唱一些我们自己觉得跟母亲有关的歌曲。这里是974 Live Show， 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在阳光下，什么也不说，就十分美好。北京音乐广播，每晚零点，王平为你主持《光阴的故事》。 潮流节拍，因你不同。东风雪铁龙 SUV 天翼，搭载 PHC 自适应液压稳定技术及游艇式电子排档，15.27万起及万元置换补贴，详询东风雪铁龙经销商。 从火山到沙漠，从欧非大陆到林海雪原，大众进口汽车途锐16年锻造无数传奇，购途锐尊享2年零利率，最高20000元置换补贴，详询北京中信众旺84022288。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喂，

好了，换种情绪，每天总会有无数的暗涌出现，既来之就来吧。 高的不成，低的不就，就是不断，就是不能，剩下一场不闻不问，成群结队，欲仙欲死的漂浮， 兴奋，低沉，宣泄，哭泣。今晚九七四 Live Show， 跟随鞠起一起。18:05，我们的演出进入到后一个小时，全新的章节继续的开始。各位好，这里是974 Live Show， 欢迎各位的光临，我是泽华。最近除了复联三，好像还有后来的我们，也是很多人看完以后觉得是眼泪非常的湿润啊。除了被他们的爱情，当然在这个影片当中呢，也有亲情的部分。每一次父亲想念儿子的时候呢，都只会打个电话，然后说你爱的那个粘豆包呀，给你做好了。看似并没有说自己盼望孩子回来，但其实父母内心的那种盼望之情是存在的。这一趴我们就是向母亲节致敬环节，会唱一些关于母亲和孩子之间故事的回忆的歌曲。如果勾起了你的回忆，也欢迎各位可以跟我们互动。互动方式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音乐广播，可以把你想说的话，你想听的歌都发送到这里。另外呢，除了可以通过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也欢迎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或者是易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北京时间同样可以看到。本时段我们表演的第一首歌曲呢，就叫做《盼望》。来，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欢迎鞠起。 给我一个片头奖。 现场表演就是这一点好。为什么刚才是哪里弹出问题了吗？ 是发现、哦、好低。 所以接下来我们调整完更好的版本送给大家。好不容易情绪进去，我们不要打断这种情绪哈，继续的盼望一下。这位好了吧？ 来，这就是倒回去， 还有一个闪回。 是我小小的肩头能负担的很多，盼我长大，盼我成熟，盼我没有愁。我知道有那个身影会站在我身后，他会看着我写字，看着我读书，看着我在这聚光灯下静静的唱歌。盼望是妈妈手中的线，一针一针缝在心里面，轻轻的一牵。不论我走得多遥远哦，盼望是妈妈手掌的茧，一层一层的名字叫做岁月变迁，一年又一年。 道有那个身影会站在我身后，他会看着我写字，看着我读书，看着我在这聚光灯下静静地唱歌。盼望是妈妈手中的线，一阵一阵风在心里面轻轻地一牵。无论我走得多遥远哦，盼望是妈妈手掌的剑，一层一层的名字叫做岁月变迁。一年又一年哦，盼望着我快些长大，盼望着我快出发，盼望我总是盼望我不懂为自己多想什么。盼望是风筝透明的线，云的那段握在手里面轻轻的一牵。我越飞越高越遥远哦，盼望是白发不知不觉，无声无息总凝望着我背影的眼，直到看不见，盼我牵挂，盼我想家，盼我打电话，这些我都知道，都写在你那带笑的眼角。 盼望，父母的盼望之情，好像子女在年轻的时候就是不容易 get 到， 对， 非得到一定的阶段，然后一个瞬间，就像一个按钮一样，一按突然间的，好像就明白了一样。包括这首歌曲当中也唱到盼打电话， 嗯， 其实子女每次想给父母打电话，又觉得没什么话好说，又觉得怎么怎么地的，然后就是电话打得很少。 对，有的时候其实就是打过去，然后那边接起来。然后我听到他的声音，他听到我的声音，然后说最近身体挺好的， 一开始挺暖， 很忙， 嗯， 对，然后其实也就是听到彼此的声音就够了。 后来聊着聊着就吵起来了。 这个还好，我觉得可能就是女孩子可能跟家里可能跟妈妈容易吵起来了，然后我们男孩子就比如容易跟爸爸跟妈妈没有什么话说， 嗯， 对， 想表达爱又不好意思说出口。 是，然后但其实还是每一个重要的日子，父亲节母亲节，然后他们的生日，对，就是能回家尽量回家看看，然后回不去的话就说一句节日快乐，生日快乐。 你小时候妈妈有没有教过你唱歌或者跟你一起唱过歌？ 我爸爸妈妈都很喜欢唱歌， 嗯， 对，然后我妈妈的技术其实非常好。 哇，真的？ 对，因为我以前不懂。对，我以前没有说。 妈妈是唱哪一种民歌路数还是？ 对，民歌的感觉，民歌、流行，主要是民歌，然后流行也可以，对，是这样的感觉。然后她的技术非常好，我直到最近回家跟他们一起去唱 KTV， 就是我今年4月1号的时候，因为正好回家有事情，然后我们就家人就团聚了。 嗯， 对对对，然后我们就一起去唱 KTV， 歌路完全不一样吧。 对，歌路是不一样，但是我会发现哦，他们的唱歌天分真的很高。然后 妈妈教你唱的第一首歌你还记得吗？ 妈妈其实不太教我唱歌，她就是有时候听我唱歌的时候会给我一点技术上的指导。 哇，真的呀？ 对对对，比如说你腹部收紧一点，用丹田气。 哇，妈妈这么厉害，就要用丹田气？ 很厉害，她唱歌就是我这回回去发现我虽然现在是在做歌手，但是我在我们家的唱歌天分真的算一般。 那妈妈应该是有颗歌手梦了。在孩子身上可以看到实现。 对对对，他虽然想做歌手，但是他其实也会知道，觉得这一行可能没有那么稳定，然后可能就是要承受很多的压力，他可能也不会很希望说你去承受这样的一份就是煎熬的这样的一些 这样的一份工作，对，所以他们其实并没有说从一开始就支持这件事情， 嗯， 对，所以到但最后可能就是 没有办法，孩子太执拗了， 对，我一方面我很坚持，另一方面也是做的算是有一点成绩， 还不错， 对 对, 对， 走到现在妈妈还满意吗？ 对，就他们就反正我其实是那种他们说什么我都说嗯，好，行行，可以，但是表面上是这样，但是还是会按照自己想法去做的人， 嗯， 所以到最后呢他们也就给我整得有点佛系，就是无所谓了，你这样你快乐那就挺好的。 对, 对，所以全天下父母都是这样想的。这首盼望是写给妈妈的作品吗？ 对，其实一开始是写给爸爸和妈妈， 嗯， 对，所以然后 但是因为今天是母亲节，所以只献给妈妈， 对，所以 等父亲节的时候又变成爸爸了。 嗯，对，然后因为今天是母亲节嘛，所以我们给歌词稍微改了一下， 嗯， 对，就主要是 这首歌现在网上都还没有，是一首新作。 并不是，这首歌是我在大学的时候写的，2008年的时候吧。 哦， 对，那个时候就是第一次离开家，离开这个城市，离开南京。对，然后和家里面就是每年大概就是寒暑假， 嗯， 第一次离开那么长时间的时候，才真的发现哦，原来自己对爸妈是真的很想念的。 嗯， 对，就是以前会觉得哦，有很多管束啊，然后或者说是。平常都在待在一起，有种见怪不怪，就是很习惯的感觉。然后离开家第一年的时候，觉得挺新鲜的，我要接触这个新的世界。那到了大二的时候，终于发现，哦，我真的蛮想念家里的。对， 嗯， 对，是。 哎，听这样很琐碎的故事的时候，不知不觉间，你在讲一件一件小事的时候，会发现自己的眼眶好像会有点湿润。反正他的眼眶有点湿润啊，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看一看，最好能够哭出来。视频直播的收看方式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当然北京时间也是可以看到的。每一次回家，不管你是在减肥还是在说我最近怎么怎么样，爸爸妈妈都是希望你多吃一点，吃是家庭当中必不可少的一个元素。接下来我们要带给大家这首歌曲呢，就叫做只是吃而已，还是给大家一点点的时间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当然你和妈妈有任何的故事，想要点什么歌，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音乐广播和我们进行互动。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筹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筹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居起。光听不过瘾，收看更带劲儿。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非常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也可以通过北京时间同步收看哟，快来吧。有些妈妈可能会说，哎，宝贝儿子宝贝女儿最近太瘦了啊，吃点这个好，这个可以长肉，这个对身体好，只是吃而已。欢迎居起和客元素乐队。 1, 2, 3, 4, 5, 6, 7, 心里只剩下一个字，现在只想不停的吃，撑死好过饿死。吃是一件最重要的事，能赶走所有的坏事，幸福的同义词。人为疾风里素薯片，芝士蛋糕三层超巨大汉堡，在这热闹的城中最炽热的感情，就是在饥饿夜里想念好吃东西，饭吃家乡团康城完全都是福音，人生最终极奥义只是吃而已。吃心里只剩下一个字，现在只想不停地吃，撑死好过饿死。哒啦哒啦哒，吃是一 前最重要的是能赶走所有的坏事，幸福的同一次。是雨在暴走，天才的手在战斗，把法力压线诅咒，在最绝望的境地看到一丝光明。减肥两个月的人又吃到了炸鸡，烦恼愤怒不开心都化腐朽为神奇。人生最终极奥义只是吃而已。是雨在暴走，天才的手在战斗，把法力压线诅咒，绝望的境地看到一丝光明。减肥两个月的人又吃到了炸鸡，烦恼愤怒不开心都化腐朽为神奇。人生最终极奥义只是吃而已。人生最终极奥义只是吃而已。 哇哦，非常过瘾，很欢快的一首歌曲， 没错， 中间还加一个变声，很有意思。 啊，对，就是我那个减肥的时候，就饿到飘的那种感觉。 你都这么瘦了，你还减肥啊？ 就是我在两年前 啊， 是比现在要重15斤 啊。 对，然后我当时刚签了约嘛， 啊， 然后经纪人就非常非常嫌弃的看着我说，不行，你要减肥。对， 你当时怎么减？就不吃东西？ 我没有，就是我一开始靠饿 啊。 对，然后我大概到了半年前的时候，我体重已经稳定下来了，然后我就再也不用节食了，我就只要保持运动就好。 所以你靠饿，你饿了好多年了？ 没有，其实就是说我的饭量比以前小，就是减少一点。对，吃肯定还是要吃的嘛，但是就然后不能吃热量特别高的东西， 嗯， 但是好吃的东西都是热量很高的东西， 嗯， 对不对？所以就忍得很难受，然后大概到了2个月的时候，我又去吃了一次炸鸡， 啊， 嗯，对，然后 太罪恶 了，那种感觉就好像在沙漠里面走了2个月，然后终于喝到水的感觉， 又很幸福， 对，是这样的，就是啊，糖分啊，嗯，热量，对，我就是。隔了好久终于再能拥抱他们的感觉。 所以在演唱的时候大家也能够听出来，既有那种很兴奋的感觉，同时有一种恶狠狠的感觉。我吃着吃 就是饿的。 哎，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 在一小段很短很短的广告之后呢，稍后为大家呈现的歌曲是一分钟取暖。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筹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筹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筹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筹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我们这首歌曲《一分钟取暖》送给各位。 这首是有伴奏的。 我的错，《一分钟取暖》现在开始了哦。 尴尬的程度。 进入情绪啊，进入情绪啊。 Thank you.

愿望少说一点，这一年又不剩多少时间。地铁穿越城市，来不及说的是想你知道我很好。 来来往往，行色匆匆，幸福的，悲伤的，麻痹的，平淡的，无聊的，人呢？ 时钟带走了每个人，胖的人，瘦的人，矮的人，高的人，不分别，不可怜，男的人，女的人，好的人，坏的人，虚伪的，贪婪的，隐秘不堪的，纯洁的，高尚的，楚楚可怜的，面孔模糊的，擦肩而过着的人。 相同的环境，不同的情境，相同的歌曲，不同的感受，两个人一起还是一个人生活。 开始一个人的生活，处变不惊，还有心情坏心情，宽阔绿色的草坪都是别人的，我拥有我自己。 好了，换种情绪，每天总会有无数的暗涌出现，既来之就来吧。 高的不成，低的不就，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剩下日程不闻不得，成群结队，日线日死的漂浮， 兴奋，低沉，宣泄，空气。今晚九七四 Live Show， 跟随鞠起一起。 不停的摇，不停的滚，微笑的风声就淹没你，真的时而闹闹，时而低沉，只是无法停止这歌声。不想做英雄，不想做朋友，只想要。 时间过去的很快，一转眼来到了我们今天表演的最后一个章节了。欢迎各位继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974 Live Show， 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中。各位好，我是泽华。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鞠起和客元素乐队。欢迎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有时间的话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非常的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然后呢也可以通过北京时间同步的收看我们的直播。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偶像歌手鞠起带来偶像，欢迎。 假如你不曾有一张美丽的脸庞，你也将和他们一样轻轻被遗忘，仿佛你从来都不曾活在这世界上，仿佛你从来都没有给他们希望。你的眼睛总望着远方，却不曾看看你的脚下。你曾经想要拯救的羔羊，比敌人还可怕呀。他们在广场上面竖起你的铜像，在每件 T 恤衫上印上你的模样，却并不在乎你在乎的梦想，你凝视的远方。假如你不曾有一张美丽的脸庞，你也将和他们一样轻轻被遗忘。 Solo。 睛总望着远方，却不曾看看你的脚下。你曾经想要拯救的羔羊比敌人还可怕。你的眼睛总望着远方，却不曾看看你的脚下。你曾经想要拯救的羔羊比敌人还可怕。他们在广场上面竖起你的铜像，在每件 T 恤衫上印上你的模样，却并不在乎你在乎的梦想，凝视的远方，子弹穿过了你的心脏，把你变作偶像，而你的执着，你的疯狂。丢在了路旁啊。 偶像。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音乐广播上说，一年半之前看了这个十年一刻的演唱会，那天晚上记得很清楚，最喜欢的就是偶像这首歌曲。 对，这首歌是含有一些反讽的意味在里面，就是他其实是写给一个就是切格瓦拉这样一个人物，他是一个英雄的感觉，但是他后来就又被降解，被印在 T 恤衫上，变成一个商业的符号，是这样的感觉，就好像终于他的灵魂被杀死了，是这样。对， 我要举报一下，我刚才在说有请偶像歌手居起出场的时候，旁边有人在笑，哎，怎样，是不认可吗？谁在笑？ 就因为我们玩乐队的，对于偶像歌手这个称呼，总是有点，就一听到会就会想笑的这样的感觉， 也会像刚才说的反讽那样的一个感觉，是吗？ 对对对对，会觉得啊，偶像这个感觉就是盲目崇拜这样的感觉，总归你喜欢我是要有理由的吧，不应该是把我当做一个偶像这样的感觉。 我觉得你们的心里有一道墙。接下来这首歌曲就叫做《墙》，给大家一点点的时间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 老张，这生意怎么做得这么红火？ 嗨，还不是年前申请了招商银行生意贷，备了批货，现在资金都回笼了。 银行贷款的手续会不会很麻烦呀？ 不麻烦，招商银行生意贷一次申请20年反复使用，贷款用一天算一天。我这次贷款进货用了30天，银行就收了30天利息。 这么值？那我也赶快申请招商银行生意贷去。 招商银行生意贷，解决千万小微企业主融资需求，详情请咨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495转8。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居起。光听不过瘾，收看更带劲儿。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非常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也可以通过北京时间同步收看哟。快来吧。这堵墙有多厚呢？接下来有请居起和科元素乐队带来他们的墙。 我说的是城墙上那一块青砖上刻的字，用寥寥几个小楷刻上的名字，一句坚持，年少时日生怕不牢固的事，可笑的是忘记了那年是为谁放下矜持，写下了无情最是太蒸馏的诗，低了眉头高了城池，何必相识。他们说下马房该换了新围墙，斜阳照屋一上就掩换了形状，于是我一边想一边望，越来越模糊他的模样，山了花发镜子上琉璃剥落时光，像那冷清地方自己斑驳的墙，两两相望，忘了那眼上的眼哪啊，如今知道是寻常。那年是为了谁而放肆，言语中有别难朝四百八十四，湿了红墙绿了旧纸，醉生梦死，生来这老地方 却不见旧模样，似曾把余味尝，终究是梦一场。于是我一边想一边望，越来越清楚他的模样。刻在墙上明月长，斟满我这衣裳，问君几多惆怅，喝下这一碗桂花酿。忘了那墙上的名字啊，如今只是话寻常。我说的是城墙上那一块青砖上刻的字，用寥寥几个小楷刻上的名字，一直坚持，一件活着的事。 你看我说的没错吧？我说你们的心有一道墙，真的心里就有一道墙哦。 对哦。 而且这首歌必须要说一下， 嗯， 干嘛好好的墙非要在墙上刻字吗？ 这个字其实不是由人刻的 啊。 对，这个字就是有的时候当时有的工匠为了留名，对，他偷偷的在墙上留下自己的名字 啊。 对，这样的。然后当时我看到的时候，我在南京的城墙边散步的时候，我看到的是两个一男一女的名字。 嗯， 对，我不知道他们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才会把自己的名字留在这个墙上， 又是想象当中的一首歌曲。 对对对，这个基本上是完全想象。然后因为我是南京人，然后我就觉得这样一首关于南京的歌， 嗯， 然后我用了我所知道的关于所有的关于南京的典故，然后用到这首歌词里面，所以这是我为数不多的一首中国风的歌。 嗯， 对对对。 时间过去得很快，大家感觉还没有听够，但是我们今天节目呢其实也要告一段落了。目前为止好像总是一个人说话说得特别特别的多，明明来了四个人，剩下三个人都很沉默，会不会很无聊？ 再用琴声说话这样。哎，我们再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哎，对，吉他手郭石。 大家好，我是郭石。 对， 刚才就是他说我们这偶像是他在笑，我举报成功。 然后为了当偶像还是挺努力的，减肥那两年特别特别辛苦， 想到就心碎。 对，他的饭量比我还大。 哎呦， 现在见什么不敢吃什么。 哎呦， 特别不容易。 你看他憋了两个小时吧，有很多话想要说哟。 对， 其他呢？ 对，然后我们吉他手陈斌。 大家好，我是斌哥。因为我比他们大不少啊， 对， 认识他们的时候大了好多。 现在还是在一起做乐队哈。 啊，对， 嗯， 现在也是专业的吉他老师。 哇哦，厉害！ 然后我们吉他贝斯手小雨。 大家好，我是小雨。 小雨特别可爱，你到现在还那么沉默吗？ 小雨一直很沉默，然后就是我们 比较少， 对， 没办法用表演的热情把你内心的那个冰山给释放开来，是吗？ 就我们在舞台上面就是演一些特别燥的歌的时候， 嗯， 就大家都在蹦跳跳呀呀呀呀，然后这样，然后小雨在旁边冰山动容。 好吧， 好， 如果你们喜欢他们的作品的话，记得关注一下他们。鞠起，你的两个字， 鞠躬的鞠，起来的起， 很好记哦。 连续的动作，对， 先鞠躬再起来，鞠起。然后呢，客元素乐队，客就是那个， 对，嗨南亚客先的那个客， 嗯， 对， 有个气字头的那个， 对对对对。 他们的作品呢现在在网上都可以听到。另外呢，其实鞠起马上也要出去录音了哈。 对，是下后天，然后飞去台北录我专辑里面剩下的三首歌。 嗯， 对，然后当时就是公司签了也有两年多了，然后就是虽然时间蛮久的了，但最后其实也是给我找了非常好的团队。 嗯， 就我们找到了就是辉 Terry 老师和五月天的视觉的团队。 哇哦， 对对对，所以觉得啊还是很爱我的。对，就是还是很开心的。这 虽然已经签了两年多了，但还是给我找一个团队，这句话就得艾特你们自己的公司哈。 对，就是说 有些话得说给懂的人听。 对，滚石是一个慢工出细活的公司，他会让你等很久，然后挑到合适的歌，但是最后会给你最好的配置。 今年会带来新专辑。 对，应该是会这样了。对， 好，如果带新专辑，到时候再带着新专辑来节目当中好好玩一下。最后一首歌曲 Uncle 歌曲了哦。 对，自行车飞奔，那是我15岁的时候写的， 嗯， 是我的第一首歌曲。那基本上每次演出的最后都会送给大家这首歌自行车飞奔。 还是给大家一点点的时间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了，欢迎各位的光临。 他说从很久以前开始，他就在招商银行存款，不仅因为财富增值，不仅因为专业可信，不仅因为服务温暖，而是因为 它总能打开你对生活的无限想象。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利率最高比基准上浮52%。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安全选择，幸福稳稳。详询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55。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最后一首安可曲《自行车飞奔》送给大家。 我想要去到一个没人的地方，带上一笔钱，开一座乐园，带上我的吉他和他一同去那里，一路自在地唱着歌。城市太喧嚣，我的理想找不到，踏上自行车，让风在耳边呼啸，总是抬头一片天，天空下快乐的少年，眼前一片大草原，是我们的乐园，让心情再好一点。不管它前方多遥远，风吹着它的发线，一路飞奔不留恋。我想要去到一个没人的地方，一笔钱盖一座乐园，带上我的爱人和他一同去那里，在的唱着歌。城市太喧嚣，我的理想找不到，踏上自行车，让风在耳边呼啸，总是抬头一片天，天空下快乐的少年，眼前一片大草原，我们的乐园，让心情再好一些。不管它前方多遥远，风吹着它的发线，一路飞奔不留恋。 来，请所有收音机前的朋友跟我一起唱，准备好，3、2、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吉他手郭石，吉他手陈斌，贝斯手小雨， 泽华，让我该什么呢？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谢谢大家，我们是聚集和客元素。 想要去到一个没人的地方，带上一笔钱，盖一座乐园，带上我的一切，和他们一同去那里，一路自在地唱着歌。